即係大包圍。 係啊，大包圍啊， 可以確保翻到。 咁當然個另外嗰兩個頂金可能就要再即係要冇咗㗎啦，要沒收啊。咁所以咧，就呢個真係令到好多人好不便。 嗯，好啦，都問問聽眾啦。今次放寬呢個嘅熔斷機制同埋入境嘅限制。大家覺得點咧？會唔會都讓大家受惠到咧？嚇、嗯！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呢、這個時間咧，我哋請嚟旅遊業界咧，同我哋傾下咯。電話旁邊有一家旅行社中環遊嘅常務董事袁振寧啊，袁生你好。 你好， 都有留意到咧，其實你哋旅行社咧係有喺即係早前啦嚇，即係取消咗幾個國家嘅禁飛令之後，已經做緊一啲咧就係出外遊嘅一啲業務噶咯。咁其實而家即係大半個月啦，個情況係點咧？多唔多香港人會出外旅遊咧？ 會多咗咯，但係你話真係系咪好多咧？实数真系唔多嘅，因为始终嗰个限制都好多啦，即系包括个航班嗰、那个班数啦，翻嚟香港嗰个检疫安排啦，再加埋个熔断机制啦，其实再即系都唔系咁容易话可以好简单嚟去旅游。 嗯，其实你哋就算话要去到计划一啲嘅出外游嘅时候，呢啲嘅生意嘅时候，其实有咩嘅国家去选择呢？ 我哋都系跟翻即系国家开放嗰个步伐啦。咁即系如果打到即系会首先会拣一啲可能打咗两针或以上可以入境免隔离啊，去到当地又即系唔需要再隔离啊。咁另外系咯，即系要最紧要系免隔离，同埋嗰个疫苗嘅种类啦，会系呢个保安厅或者系呢个科兴啦。咁都可以認受咯，咁我哋就會選擇嗰啲國家而推廣先。 咁但係就即係頭先你講即係都嗰、那個香港嘅旅客查詢嘅或者報團嘅其實有幾多呢？ 查詢就多嘅，咁因為即係好多嘢要問啦，因為頭先所講唔同嘅入境嘅問題、簽證嘅問題啊、回港安排嘅問題，咁其實好多問題會問嘅。咁移民得最多咧，都係講緊係七八月嘅去日本啦。我喺節目我哋查詢過一半嘅。咁當然日本係香港人即係外遊算係一個即係最熱門啦，成日都叫翻鄉下啦。咁但係而家嗰個旅遊簽證其實未開放嘅，都係批緊商務同埋留學。咁所以啲客人都係問定咯。咁實際報名其實都係個位數字嘅booking 啦。咁都係出發都係圍繞住五月份裡面嘅東歐同埋西歐。 即系长线嘅都有嘅， 有，因为佢哋即系欧盟嗰边，其实都好多国家打咗BioNTech 都系可以入境免隔离咯。 系，即系但系欧洲嚟讲，科兴都 OK 嘅系嘛？ 科兴得几个国家啦，以我所知系唔过十个咯，即系廿几个欧盟国家里面，好似系得九个系可以。 好似英国都 OK 嘅吓， 英国系唔使添，好似系 唔使添。OK 吓，我想问一下你哋有冇再继续争取嗰、那个邮轮旅游嗰、那个嗰、那个设限咧？ 邮轮我哋冇特别争取咧，因为即系啲船都先啱啱调走，而听到船公司其实喺新加坡嗰边嗰个销情都几理想，咁所以如果要叫佢将之前调走嘅船翻翻嚟，我谂喺短期好难嘅，因为已经收晒客啦嗰边。咁睇下真系放宽，真系如果政府放宽咗。睇下會唔會有第二艘船可以調到嚟香港咯，咁但係暫時就公開遊就難啲啊，冇船咁但係即係最近開放翻本地遊，咁嗰個反應都算可以。 係，咁但公海遊就少啲啦，咁但係你話真係長線少少，譬如話去日本啊，去東南亞都可以考慮嘅係嘛？當然而家唔得啦，目前而家唔得。 可以嘅，咁其實譬如你話去泰國咁，其實而家5月1号后入境嗰个仲简单咗，咁但系反而而家最大嘅难度就系头先所讲嗰个熔断机制啦，惊突然间会冇飞机翻啦，而就算有飞机翻到嚟，其实嗰、那个隔离酒店要住7日，一暂时得30几间检疫酒店啦，隔离酒店，咁其实选择唔多嘅，咁而好多都几满啦，同埋价钱其实都贵啦，咁所以如果可以将呢、這个縮短，甚至乎可以改為呢個家居隔離嘅，咁我相信會推動個外遊會更加快。 嗱，見到旅遊業議會咧都係有去信政府啦，咁希望咧就係爭取咧，讓港人咧可以翻到嚟香港嘅時候咧，可以居家檢疫啦嚇。咁相信咧，如果真係落實嘅話咧，可以就方便到香港外遊嘅旅客翻嚟嘅時候咧，就可以唔使去酒店去到檢疫啦。咁你又點睇呢個嘅議題啊？ 假如果可以做得到嘅話，我相信會我諗即係會做翻好多嘅外遊生意啦。你話如果要估嘅，可以做到即係比起 pre-covid 可以做幾多？我相信唔會太多，因為都有航班限制。因為知道其實而家好多航空公司都將啲飛機停泊咗喺啲可能係喺沙漠度啊，或者遠離香港地方啦。咁如果再加埋仲有熔斷機制，咁始終佢哋復飛嗰、那個意欲都唔會話十分之大嘅。咁我哋即係如果可以放寬到喺家居隔離7日嘅我哋期望啦，譬如我哋暑假可能做翻兩三成生意，去到年尾如果做到四五成生意，已經係相當樂觀。 嗯，咁而家暫時就冇得喺家居即係隔離檢疫啊。咁酒店又唔夠，咁其實我哋有冇空間係希望多啲酒店係？愿意加入成为检疫酒店的呢香港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真的不清楚，因为我都知道即会倾向去加的，但始终 你住在酒店再加上要包三餐的，其实个费用其实就算多了的话，其实费用都不会便宜了，你要乘七的话，其实那个都会影响到外人的意欲。 咁但如果多啲酒店願意做檢疫酒店，照計嚟講，嗰個房價可能可以即係向下調整翻少少都未定，同埋都可以令到多啲人 供求問題啦。咁但係始終你三十幾間，就算交市就比可能多一兩千港。咁、但係如果根據以往即係每日入嚟香港嘅居民，再加埋而家容許非香港居民入境時候，我相信都會係有一個供不應求嘅狀況。 咁但係香港嘅酒店業，即係嗱，除咗即係嗰啲做檢疫酒店嗰啲，即係都好生意啦。我諗，咁其他嗰啲酒店，佢係咪淨係做嗰啲 staycation 啦？因為點樣咧？佢哋旅客冇曬噶咯喎。 係，即係如果即係其實即係未爆第五波之前，其實即係 staycation 都賣得幾唔錯嘅，但係嗰入住率都唔錯嘅，但係係咪真係可以賺到錢或者可以？將營業額去翻冇疫症嘅時候，我相信唔得，因為好多都係講緊即係當半賣半送啦，係咪？可能係我送啦，即係可能收你房錢，個食就送俾你啦，咁希望係咪？希望嗰、那個酒店個嗰、那個運作唔好停啊，同時有公開啊，咁所以始終都係唔可以靠機場啦，我相信酒店業嘅。 咁本地游方面咧，本地游有冇啲咩起色咧？好似话又唔系预期中咁热烈喎，系嘛？点讲？ 系，因为即系停，即系停咗几个月啦，系嘛？三个月到啦。咁其实储咗啲购买力嘅。咁其实旧年都试过系又停又复办嘅。咁其实我哋攞翻少少数据就话，旧年复办嘅时候，头嗰两三日可能收到四五百个客人嘅。咁今次复办头两三日收到二三百个客人嘅。咁咁、那個數字其實都唔差，就可以理想嘅。咁但係比起舊年就少咗啦，一半或者四成到咯。咁所以係咯，所以點解可以話反應冇咁熱烈，但係仲有市場。 我見咧就係、旅遊業界嘅立法會議員姚柏良咧就講到話啊，都有個建議啦嚇、啊，就話政府可以將部分嘅社區隔離酒店咧就轉做檢疫酒店啦嚇、另外咧就係、你所睇，譬如話係而家即係有幾多嘅酒店係做緊一啲嘅病人嘅隔離嘅咧？其實有冇空間轉翻做檢疫酒店咧？ 咁我諗要即係睇實數啦，即係實際嗰個需求啦，因為其實都。上詳細數字我唔知道啦，咁但係因為又起咗唔同嘅隔離醫院啊、方艙醫院啊咁樣，其實要轉翻都唔難嘅，但我諗始終都唔係嗰個目標咯，因為如果我哋真係要去翻，係嘛，即係呢個旅遊業可以自己靠自己，或者可以從聘請翻之前嘅同事，咁一定個生意額要去翻。即系五六成咁先覺得係可以係嘛？即係自己自力更生，唔使曬都問政府攞啲補就業啊咁樣。咁所以如果你去到五六成嘅話，其實你多多嘅隔離酒店都未必夠。咁所以可能係一個短暫嘅方案啦。咁但係長遠嚟講，始終都係家居隔離會實際啲咯。如果仲需要隔離嘅話 ，OK， 唔該曬，袁真，多謝你。

希望是啦，因为香港都是一个很国际性的城市啦，咁商务都是很国际化的，咁有很多即外国的公司呢，即在这里是有员工啦，当然员工就他不嬲都可以啦，因为他都是有香港的即工作证，他都可以照返嚟㗎啦。咁5月1号开始呢，就即是冇香港即居民身份或者工作证的外国人呢都可以返嚟的时候呢，就我諗很多商务的会议可以是再可以進行啦，咁當然真係要睇下外國人係願唔願意喺香港係要住七日酒店去檢疫啦，即係呢一個係我諗可能都真係惠及一啲好極之有即係緊急需要嘅一啲外國人嚟香港，就真係有呢個途徑俾佢嚇。如果唔係咧，就其他嘅一啲商業活動，好似譬如話大型會議啊，或者啲展覽會啊等等咧，就都可能真係要好重頭嗰啲咧，先至係可以即係惠及，即係可以受惠得到咯。 嗯，不如都問下呢位嘅人士又點樣睇呢個嘅安排啦嚇。電話旁邊咧有香港總商會嘅總裁梁兆基啊，梁兆基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梁兆基。 嗱，今次放寬一啲嘅入境限制咧，你哋嘅意見係點樣啊？ 就我哋總商會當然係非常歡迎呢、這個即係、就是、放寬啦，因為最主要嚟講，以往嘅即係檢疫安排根本係令到所有正常商務活動係幾乎停頓。呢、這個時間嚟講，亦都相當長嘅。咁你睇到香港其實個競爭力係不斷下降。咁如果我哋相比其他嘅國際金融中心裏面嚟講咧，我哋係仍然係檢疫個要求係最嚴格嘅。咁、因為由於我哋本身係一個開放型嘅城市，咁所以變咗就係、好多嘅專才啊，同埋因為生意外訪嚟講咧，都會因為咁嘅原因咧，遷移咗去其他嘅即係國際中心嘅。 咁但係即係如果而家放寬嘅話咧，你覺得有乜嘢嘅商業活動可以恢復翻咧？但係都唔好忘記，真係仲要外國人咧嚟到咧，都仲係要喺酒店檢疫七日嘅喎。咁其實受惠到嘅商業活動有啲乜嘢啊？ 就其實呢個都仲唔係一個好理想嘅情況嚟嘅，只係問題就相比以往嗰個檢疫嘅日數要求咧，係有一個大幅嘅減低。咁對於係一啲需要喺即係短期留港工作嘅即係特別係區域營運中心嘅外籍人士嚟講咧，可能會比較願意咧，就係 take 一個短啲嘅即係檢疫期而進入香港咧嚟到去工作。咁但係對於一啲譬如話係其他嘅商務活動啊，譬如話展覽業啊，或者其他嘅即係業務嘅傾談啊，我想不是太多即是外國的人士希望是要檢疫了七日然後才來做到一樣東西的、所以、其實最理想來說呢都是、免檢疫、即是進入香港的、當然就是要求可能是打曬針、或者是有檢測，我想這個不是一個問題對於即是商務人士，但是如果是仍然是有一個即是檢疫期的，這個仍然對香港回復翻全面正常嘅即係商業活動咧，係仍然係有一個好大嘅困難喺度。 咁梁兆基，而家嗰個航班熔斷個機制咧，嗰、那個嘅要求都放鬆咗啦。你覺得呢一方面會唔會都可以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咧？ 就當然個消息嚟講係正面啦，但係仍然都要觀察一下，即係航班在这个新的制度之下呢有没有是增加了，同埋对于即是计划来港的人士呢会不会因为比较频密即是这个熔断的情况呢令到他没有办法是可以预期呢是进入香港。咁希望在现在这个新的熔断的即是要求之下里面来讲呢不会太多即是航班是因为这样而禁飞啦。咁这个亦都是要观察的情况。 就而家因為仲有一個即係家居檢疫嘅要求，即係七日啦嚇。咁當然我哋頭先酒店檢疫啦。咁我哋其實頭先都講咗話，最好就真係可以即係可以唔需要佢喺酒店檢疫啦嚇、或者係即係自由地可以喺自己嘅家居嗰度檢疫嚇。咁你有冇爭去繼續向政府爭取呢一樣？ 其實我哋一向同政府即係強烈要求咗呢一樣嘢嘅，就係、當然就話我哋最終目的咧係免檢疫，可以即係進入香港。 咁我哋喺爭取非香港居民咧，其實呢一個我哋係盡咗好大嘅努力。咁而家聽到一個即係好啲嘅消息啦，但係當然就話仍然都係有7日嘅檢疫期同香港嘅居民看齊咧。咁呢一個係對於商務人士係一個難處嚟嘅。咁但係至少有一樣嘢就係話係有好多喺香港工作嘅外籍人士咧。其實佢喺香港本地咧，可能都會有即係提供嘅員工嘅即係宿舍啊，或者係居住嘅地方。咁呢一批人其實都可以同香港嘅居民睇齊咧，係可以係家居檢疫，唔需要一定要喺酒店度，因為呢個對於一啲跨國企業嚟講都係一個成本，因為都係已經有即係一啲住宿嘅宿舍喺度啦。咁仍然你需要去做去酒店咧，咁個成本係即係重疊咗嘅。咁呢一個可以係即係下一步放寬嘅即係提議咯。但係最重要嚟講都係咧免檢疫進入香港。 唔好意思，繼續同你傾之前咧，有一個嘅香港電台抗疫快訊啦。咁以下係一則強制檢測公告，今日屯門月湖山莊第13座進行圍封強檢，檢測已經開始啦。請居民按照工作人員嘅指示，有秩序落樓檢測。咁啊，梁兆基啊，都想問翻咧，就我都見到有啲商界人士咧，又喺度講啊，其實咧有啲嘅一啲嘅商務活動啊、會議啊，可能係地區性嘅嚇，可能係唔係淨止嚟香港一站嘅，咁可能會去埋譬如新加坡啊嚇，或者上海啊、東京啊等等呢啲地方啦嚇。咁如果佢哋係喺即係其他嘅地方係免檢疫，咁可以入境嘅。香港就要檢疫7日先至可以咧，就係進入社區。咁可能咧，佢哋就未必選擇香港作為其中一個中途站啦，係嘛？你會唔會同意呢樣嘢？ 其實咧，我初依講差唔多肯定係唔會即係嚟香港作為一個中途站，因為根本同新加坡啊或者其他地方嚟講咧係難以比較嘅。咁我諗冇一個願意係參加轉納業或者係其他即係大型商業活動嚟講，係想喺香港咧係俾人困住咗7日，然後先至可以再去其他地方。呢段時間其實佢可以已經參加咗好多唔同嘅商務會議啊，同埋好多即係商業嘅活動。咁所以喺呢一方面嚟講，對好似雖然話7日已經係縮短咗，但係對於即係非香港居民嘅即係商務人士嚟講咧，呢個亦都係一個相當難嘅要求嚟嘅。咁所以大家見到就話最近有好多即係展覽業務啊，或者係一啲大型嘅即係就算係文化體育活動啊，或者係其他商務活動嘅都會去咗其他完全唔需要檢疫嘅地方舉行，咁包括我哋競爭對手新加坡啦。咁所以其實香港係有急切性，係喺今次放寬之後，如果係嗰個個案係冇大幅上升咧，係有即係必須咧係要再檢討而家目前嗰個政策嘅。 係嗱，都想同你傾埋咧關於人才嗰個問題啦。咁啊過往一段時間都有商界人士關注香港會唔會出現咗人才流失嘅情況啦，可能因為香港嘅一啲檢疫啊、入境嘅安排會導致人才流失啦。你自己觀察而家嘅情況係點？將來有咩方法可以吸引翻人才嚟香港咧？ 其實人才流失咧，我諗如果你問商界咧，就算差唔多各行各業咧，甚至至其實政府自己裏邊嘅內部嘅專才咧，都有呢咁嘅現象。其實嗰個流失嘅情況嚟講都相當嚴重。我哋早前做一個會員嘅調查咧，我哋發覺差唔多係有即係30%，我諗而家更加嚴重嘅所有企業咧，都係受到即係人才流失嘅影響嘅。咁喺當時嚟講，都仲未係完全收緊即係呢一個即係防疫措施。咁所以其實而家我諗受影響嘅即係企業嚟講，個數目咧同埋比例都係相當之大嘅。咁喺呢方面嚟講，你知香港只係一個細小城市啦，如果冇一個即係大量嘅人才庫嚟講咧，根本就冇可能推動經濟發展。咁其實而家所面對嘅情況嚟講，都可以話係即係接近紅燈嘅階段，咁所以變咗係恢復翻一個正常嘅商業嘅往來，同埋需要即係政商界合力咧，大力推廣香港嘅即係呢一個嘅優勢嚟到去吸引翻外來嘅專才嚟香港咧，呢個係相當重要。 好啊，唔该晒梁兆基先生，多谢你吓。梁兆基就系香港总商会嘅总裁嚟噶。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一切都系一个平衡嚟嘅吓。咁、即系当我哋话要放宽入境嘅限制嘅时候，当然咧都会增加少少咧，就系一啲入境一啲病毒个案嘅一啲机会啦。咁但系而家个情况系咪即系咪都安全咧？系咪都可以有条件去到放宽咧？同埋。有啲人都即係頭先都講啦，即係旅遊界、商界都希望進一步放寬嘅，有冇呢個空間呢？而家我哋電話旁邊請嚟一位醫生啊，就係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偉信醫生啊，林醫生你好， 係你好， 你好， 你點樣睇今次放寬入境限制啊？ 我覺得是正面的，因為見到我們後在個第五波呢，其實即是尾聲啦，可以這樣說，即是我們四月尾五月頭可能希望即是進一步再下降的數字，還有很多人都說過啦，其實我們知道我們這一波呢感染了很多好多人啦，咁可能係有啲係情報咗，有啲係冇情報嘅，咁變咗再加埋我哋有打咗針嘅市民，特別係有好多長者咧，或者之前冇打針，其實都係近月追翻打翻第加強劑，或者係開始接種出兩針或者三針疫苗，咁喺至少短時間之內係有一個抗體嘅保護，即係當然就。我哋知道 Omicron 個抗體保護個時間係比較短嘅，咁但係至少喺個短時間之內，我哋大家即係有個免疫屏障喺度咧，咁所以喺呢一刻嚟講咧，即係如果計由疫情過去嘅兩年咁樣計法啦，可能係呢一刻嚟講，我哋係最能夠承受即係外防輸入嘅壓力。係而唔即係冇咁容易造成一個引發一個本地嘅一個傳播嘅一個時刻嚟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咧，係應該係屬於係可以承受到呢個風險咯。 嗯，咁如果根據你個分析咧，就如果嚟緊即係呢一個禮拜或者呢十日都冇即係疫情嘅逆轉咧，咁其實而家仍然係即係有嘅防疫即係外防輸入嘅限制，其實係咪可以完全撤銷咧？你認為？ 我又唔认为可以完全撤销嘅，因为咧我哋即系依家个选船率都系动态清零啦，咁变咗我哋讲紧系动态清零就一定要有个外防输入喺度先得嘅，咁所以只系话我哋系用最低限即系最低限度嘅一个所谓即系譬如我哋透过检测啊或者系一啲短时间嘅检疫去尽量将个风险减低，但我哋都要做翻个外防输入，就唔系话即系有得嗰啲譬如有機會輸入性個案喺個社區上面遊走，令到即係始終係有個風傳播嘅風險喺度。咁所以就因為我哋要有動態清零，所以就一定都要維持，即係相當唔可以完全撤銷曬。 當然係，即係我唔係話完全撤銷，即係話譬如話而家嗰個所謂熔斷機制，即係航班熔斷咧。咁而家真係都係揾到即係每日十幾個個案啦嚇。咁係咪都仲有需要即係維持呢一個？同埋佢入嚟亦都要即係檢疫咁耐啦嚇。 依個我覺得有空間，譬如話個熔斷機制係可以再稍稍放寬啦，即係睇下之後個趨勢，同埋話如果係譬如我哋放寬咗之後，到底呢啲增加咗嘅即係啲航班原本係會熔斷咗嘅，即係冇熔斷咗之後會唔會構成嗰啲問題呢？如果都冇嘅話咧，其實應該係話到俾我哋聽，其實係可以再進一步放寬翻，希望就唔好話即係影響啲航班太緊要。 林醫生，我想同你探討呢、這個即係熔斷機制啦嚇。仲記得咧，即係當初去到實施呢個航線嘅熔斷機制咧，咁啊因為即係外地有多宗嘅輸入嘅個案嚟到香港啦嚇，咁就嗰陣時就因為外地嗰個嘅感染風險係大過喺香港本地嘅，咁亦都係見到啊，因為個傳播性都好强啦，就算有检疫酒店嘅一个检疫期，都有可能咧就系传出去咧就系传入社区嘅风险，咁所以咧先至有呢个嘅熔断机制，航线嘅熔断机制嘅出现啦。咁好啦，而家香港啦都经历过第五波疫情啦，咁其实嗰个嘅风险咧，有啲人都相信即系可能同出面咧都外国咧海外地区啦都差唔多啦，甚至咧都大家都趋向缓和啦。咁仲有冇需要一个熔断机制？去到禁止某啲嘅地區嘅航線嚟香港咧，其實已經即係如果有一個入境嘅檢疫，係咪其實已經足夠咧？ 我自己覺得個熔斷機制係應該逐步放寬嘅，好似個理由就好似啱啱咁樣講啦。咁如果法國嗰度放寬個熔斷機制都冇構成一啲，即係譬如我哋都可能喺啲航班見到有即係相當數字有啲輸入個案係會要接受檢疫啊，或者係即係之後會接受隔離啊咁樣。 咁如果都冇構成一啲本地嘅傳播，即係話我哋嗰、那個可能個系統上面我哋一啲透過一啲隔離嘅措施檢測自主率可以阻擋到啲外防輸入，同埋就算呢啲有個別嘅個案入咗社區，因為我哋築起咗個免疫屏障咧，亦都係唔會構成一個本地嘅傳播啦。咁意思即係話呢啲熔斷機制係可以取消咯。咁因為我哋有其他嘅方法係可以阻止到一啲即係外防輸入嘅個案係唔會造成呢個本地嘅傳播噶嘛。同埋就大前提就我哋啱啱講緊，即係好似啱啱開頭講就係喺過去兩年嚟講，我估依家係最能夠承受到壓力嘅一段時間。咁如果唔係依家放寬嘅話，就即係可能遲啲又如果唔好彩有第六波嘅時候咧，咁可能遲啲又冇得再放寬翻。 阿梁先生，我想問一問一個技術性嘅問題啦。嗱，而家嚟香港嘅旅客咧，佢都要喺起飛之前咧有一個即係核酸檢測嘅即係陰性報告啦，嚇，應該都係48小時之內嘅陰性報告嘅。咁但係都仍然見到咧，飛到嚟香港咧，佢又真係確診喎。咁先排都有聽見有人講就話，其實可能都存在一個即係檢測標準上面嘅差異嘅咁樣，即係話嗰邊咧就唔知印尼啊菲律賓咧，佢就即係一定要 CT 值就即係唔知30咁就得㗎啦。咁但係香港咧就真係需要一個更加高嘅 CT 值咧，先至即係先至入到境咁。咁其實係咪存在呢個咁樣嘅即係呢個檢測嘅標準上嘅差異咧？其實？ 这个是的，因为即是核酸检测本身的而且确它的 CT 值是有个参考性的。 嗯。 咁但是我哋再即是详细讲过呢，就是譬如说核酸那里呢，其实那个 CT 值有参考性，但是不是代表是一个很精准，是可以完全是代表到那个病毒量的高低呢？而病毒量高低是不是一定是跟它的传染性是有绝对性的关系呢？咁我哋知道有个参考价值啦，咁但是就一定是讲緊当那个 CT 值比较低，即是病毒量较高的时候呢，那个风险一定高啲嘅。咁当个 CT 值较高，即是譬如说特别是大过30，咁佢嗰个病毒量就係比较低，而嗰个传播性一定係比较低，但唔係话零嘅。即使话算系 CT 值大过30呢，係有相当即係嘅比例，其实呢一嘅個案係有機會有傳染性嘅，咁所以就某程度上係第一就係一個即係風險管理嘅問題啦。咁第二，其實我哋知道即係我哋講完呢個有核酸個 CT 值有參考價值，咁但係講緊就係其實某程度上佢都唔係屬於一個定量嘅檢查嚟，咁變咗就佢唔係完全係可以代表到嗰個傳播性，咁只可以攞嚟參考嘅啫。咁所以就變咗又要睇下唔同嘅地方，即係個譬如啲化驗所去即係做啲報告出嚟，係到底係嗰、那個條線畫喺邊度啦。咁因為始終就如果你定個 CT 值高啲嘅時候咧，咁、那個風險就會更加低啲咁解。咁但係的而且確會造成一個落差咧，就係、是、可能喺外地做個報告係陰性，嚟到就變咗陽性。呢、這個係的而且確係有機會發生嘅。 係林醫生仲想同你探究一個課題咧，就係而家香港嗰個嘅疫情嘅情況係點？有冇機會咧就提早放寬社交距離第二階段嘅社交距離措施咧？因為呢兩日咧都有專家去到討論到咧，就頭先你所講啦，即係已經有唔少嘅市民感染咗啦，那個疫苗接種率都有提升嘅，咁有啲專家都形容咧已經達到免疫屏障，可以提早放寬第二階段啦。但亦都有啲專家話，其實仲有唔少嘅一啲高危群組係未個接種率係未夠高喎。咁你會點樣去評估呢個情況？覺得有冇空間可以提早放寬第二階段咧？ 我哋最高風險我估係復活假嗰幾日之後嘅大概即係之後兩個潛伏期咗，譬如話即係話復活假之後一個禮拜，咁就正正係今日啦。即係簡單講，咁變咗咧就我覺得呢段時間我哋都冇見到喺數字上有即係明顯嘅反彈啦，即係有可能係有一兩日可能冇。喺預期落得咁快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嗰個疫情嗰七天兒童病例線，都其實都係輾轉係向下嘅。咁我覺得喺呢個時候，即係話到俾我聽，我哋過往最高風險就係話長假期，即係無論係第四波、第五波都係有個即係咁嘅現象出現。咁如果我哋依家經歷嗰四日長假期，你見到香港市民其實嗰個活動係多翻好多。咁佢特別係廿號放寬之後，即係過去幾日啦，即係開始開翻晚市啦。咁如果我哋喺 由幾日都冇見到有反彈嘅話咧，我覺得係應該可以即係好似啱啱你咁講啊，提早再放寬一啲社交距離，因為又翻返啱啱講，即係其實我哋呢段時間係過去兩年應該係最承受到壓力。咁始終我哋除咗要照顧即係身體健康，都要照顧精神健康咯。係。 OK， 好啊，唔該曬林偉信醫生，多謝你啊。林醫生就係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嘅副會長，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元洲仔段咧，较早前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走咗噶啦，不过而家嗰度都比较多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啊！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元洲仔段，因为之前有坏车阻路啊，所以而家嗰度行车缓慢嘅。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排到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啲啦，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道龙尾就排到去油站附近。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银行46.7跌5.35，恒生中国企业67.58跌2蚊，跌2.96，阿里巴巴81.85跌4.8，中国海洋石油10.2跌8毫，中国移动52.3跌1.85，建设银行5.55跌1.4，友邦保险75蚊跌3.25。五大升幅股份：南河控股、海龙控股、佳华百货控股、百越集团、慕容家居。五大跌幅股份：新锐医药、中国陆地博大陆集、大丰港、金威医疗、国际天成。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847，日元128.07，瑞士法郎0.958，加元1.276，人民币6.572，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港金系报17,950，比上日收市跌28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13.1美元，卖出价1,914.13美元。港汇指数98.1，升0.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较早前近深井段嘅快线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咁但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丁九，同埋丁九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段嘅快线之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分别去到屯门公路近丁九，同埋丁九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另外喺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启福道油站。就喺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龙尾近启福道油站。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空昌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只系隧道口一带车多，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一段咧，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反方向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坪石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而家近康宁道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噶，龙尾就喺牛头角定富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运输及房屋局咧就系研究紧立法规定佩戴单车头盔嘅可能性。香港单车总会嘅主席梁洪德， 有啲系租单车，觉得就系买多个头盔会比较论尽啦。咁但系个头盔如果万一真系有意外嘅时间咧，对保护自己咧系非常之重要。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书包执好，校服准备好，翻学冇难度。 咪住，仲有好重要嘅嘢，你又知唔知道？ 梗系知啦，每日翻学前要做快速测试。 万一结果阳性，自己同同住嘅兄弟姊妹都唔好翻学，要即刻通知相关嘅学校， 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唔舒服，就算测试结果系阴性，都唔好翻学啦，尽快睇医生。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傍晚嘅六点四十一分啦，咁喺开始节目之前咧，有一则嘅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月湖山庄第十三座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杨立门啊，咁呢个时间咧，想同大家倾下关于2022保就业计划噶吓。咁啊，政府即系都用咗呢个嘅防疫抗疫基金啦，去到推出呢个保就业嘅计划啦吓。咁就为期三个月嘅，咁就会系五月、六月、七月啦，就向雇主咧提供一啲嘅工资补贴。咁啊，帮呢啲嘅雇主咧去到保留咧而家嘅雇员啦。咁啊，亦都系咧喺疫情嘅许可之下咧，甚至系增聘员工添咁。咁啊，合资格嘅自雇人士咧，亦都可以申请到不过的资助。今日下午政府就住这个保就业的申请详情就开了个记者会。讲到就申请的时间就将会由今个星期五，即是4月29号开始就会开始申请了。直至去到就5月12号的晚上的。咁亦都咧会系会有一个几期嘅发放啦，会有四期嘅发放啦，五月六月一期啦，即系五月六月各一期啦，七月咧就会分开两期啊，咁最后一期咧就会七月补贴嘅三成啊，咁就系因为咧就系呢个保就业计划咧，其实当局咧都系会去查核翻咧，就系究竟雇主有冇将嗰啲补贴咧都用喺员工嘅工资身上吓，咁如果都发现啊雇主都合乎资格啦，有用翻喺雇员身上啦，咁到时咧就会俾埋咧最后嗰三成，咁否则咧就系会扣除翻咧就系最后嗰啲嘅款项嘅吓。咁今次咧喺政府开记者会嘅时候咧，亦都咧就系讲出咗咧就系一啲一啲弹性嘅处理方法啦吓。咁包括咧雇主咧就可以自行去到申报咧每个月为几多个员工嘅申请吓。咁而另外咧喺帮员工申请补贴嘅时候咧，因为员工都分好几种啦，一种咧就系合约员工啦，一种咧就系兼职啊半职嘅员工，以及咧就系65岁或以上嘅一啲年长嘅员工啦。咁所以咧，雇 雇主在申报员工的数目的时候呢，可以自由地去到分布啊，究竟多少的比例呢是合约员工，多少是半职兼职的员工这样。另外一个的弹性呢都给了雇主的，今次就是说呢是补贴的月份是五至七月啦。咁咧，雇主咧就係喺第一個階段咧，就係報咗佢哋要申報補貼嘅員工數目之後咧，可以喺六月七月申領六月七月嘅補貼之前咧，去到更改佢哋嘅申領補貼嘅員工嘅數目嚇。咁希望咧就做到一個彈性嘅效果。楊立滿， 嗯，係啊。咁今次推出呢啲嘅保就業優化計劃下邊嘅一啲條件咧，都係有所放寬嘅。我哋見到嚇，咁咧就以前嗰次嘅保就業計劃咧，就全職雇员的薪金都有上限，就是30,000元。但是今次呢就全职雇员的月薪呢就不设上限的。咁就划一呢就是即是补贴是即是8,000元咁样。咁即是话超过30,000元即是月薪的员工你都可以申请呢，是为他申请这个的薪金的补贴啦。咁今次亦都是有一样嘢我諗好多人都会欢迎的呢，就是嗰个资助的范围呢是扩大至呢做散工呢都得嘅，兼职员工都可以吓。咁咧就月薪3,000至8,000元就合资格吓。咁咧就佢哋合资格咧，但系佢自己系攞，只系可以攞半额嘅资助，即系4,000元嘅啫咁样吓。咁另外就老人方面咧，即系65岁以上嘅雇员咧，亦都可以攞一个半额嘅资助嘅。 好啦，咁不如都问一问各位听众啦，无论你系雇主抑或系雇员咧，咁听到今次保就业嘅一啲申请安排啦，同埋详情咧。大家有咩意見呢？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楊立滿啊，呢個時間咧，我哋都請嚟政府嘅代表，有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何佩玲啊。何佩玲你好， 你好啊， 你好， 你好， 你好，何佩玲。 都不如先都想先請你講一講咧，就係、是、申請嘅詳情先啦嚇。頭先都講咗申請期啦，今個星期五29號咧至到5月12號嘅。咁究竟申請嘅方法會係點咧？程序會係點咧？ 係。申請人咧，佢要喺網上邊做申請嘅，好似我哋兩年前嗰個保就業計劃咁樣。咁我哋嗰個網站咧，即係今日記者會之後咧都開通咗啦。咁所以我都會建議咧，即係有興趣申請嘅僱主啦，或者即係佢哋嘅即係同事啦，可以即係有時間咧上去我哋個網站嗰度睇一睇一啲即係基本嘅資料先。而家咧，我哋因為係今個禮拜五4月29號。至正式接受申請的，所以咧就即係嗰個網站嗰度咧就仲未有一個即係正式嘅申請表嘅，但係咧就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資料啦，有一啲即係FAQ 啊，即係我哋講嗰啲常見問題啊咁樣，咁我哋亦都即係將成個申請嗰個流程咧都即係喺嗰個網站嗰度擺咗喺度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時間可以上去即係睇睇啲資料先咯。 嗱，想問一下即係申請嘅話咧，需時幾耐先至攞到補貼咧？嗱，因為咧就係你哋保就業嗰個期限就係5月、6月、7月啦，4月29至到5月12先至申請，咁幾時先至攞到資助咧？ 其實咧，我哋希望咧一啲即係比較簡單直接嘅個案咧，都可以盡快咧拎到嗰個補貼嘅。我哋希望咧就係即係佢遞申請之後2至3個禮拜咧就可以收到我哋嘅補貼。但係乜嘢叫做即係一啲直接簡單嘅一啲個案咧？就係我哋會話就係佢兩年前都有攞過即係保就業嗰個資助啦。咁而咧我哋今次咧就俾佢揀翻究竟係用翻即係兩年前嗰、那個即係舊嘅數據啊，定係用一個即係比較新啲，就係舊年第四季嘅數據去作為佢嗰、那個即係僱員名額嗰個上限咧。如果佢揀前者，換言之係揀翻兩年前嗰個數據，咁咧我哋唔需要咧再走去即係強積金受託人嗰邊咧去拎一啲新嘅資料， 嘅話咧，咁加上佢又揀翻一個即係佢兩年前用過嗰個即係户口咧，我哋都幾有信心咧，就係、是、收到佢申請之後咧，兩至三個禮拜都可以批到嗰、那個即係工資補貼俾佢哋嘅。 咁、但係即係譬如話兩年前申請過保就業嘅僱主咧，佢又未必用翻2020年嗰個嘅僱員人數去到申請噶嘛，可以用翻上年嘅第四季嘅僱員人數去到申請啦。咁所以如果要改變呢啲資料，係咪可能都會申請或者得到資助嗰個需時都會耐少少咧？ 係啊，冇錯。如果咧，即係嗱，因為咧，我哋而家政府手頭上咧，只係有兩年前保就業嗰個數據。咁如果咧那個僱主佢真係揀翻咧，就係即係舊年第四季嘅數據嘅話咧，而家咧政府咧係冇擁有嗰個申請人咧嗰、那個即係舊年第四季嗰個數據，咁所以咧一定咧就要申請人咧佢遞咗申請，佢俾咗個授權俾我哋，因為依啲都係即係強積金公款都係僱主自己個人嘅即係嗰邊嘅資料嚟噶嘛，咁所以佢要俾咗個授權我哋。走去同即係強積金受託人嗰度拎資料，咁我哋只可以幫佢做到嘅。咁呢個係會令到嗰個審批嘅時間咧係會長嘅。即係如果同我頭先啱啱講咧，就係話一啲比較直接簡單嘅個案比咧，我哋相信咧仲要多四個大概三四個禮拜咧，只可以批到嗰、那個即係補貼嘅。 嗯。是啊，何佩玲，我見到你哋嘅網頁上邊咧，我哋都去睇過嚟啦嚇。咁就最後嗰度都有個講話有服務中心嘅，即係如果即係申請人即係有需要協助咧，都可以去有五個地方可以上去啦嚇。咁我諗好多中小企都唔係好識得即係做呢樣嘢，咁係咪上到去係真係有人幫佢去填嗰啲表格嘅咧？ 係啊，冇錯，即係嗰啲服務中心咧，主要嗰、那個即係目的咧，都係幫咧一啲即係如果佢哋需要一啲協助去做嗰個網上申請咧，咁佢就可以咧打電話咧去我哋嗰個熱線嗰度預約嗰、那個去那個服務中心。咁我哋服務中心都係會係喺即係今個禮拜五咧就開始咧就即係運作㗎啦咁樣。 系嗱，我最見到有一樣嘢咧，就係、是你哋今次呢個申請咧，就一定要嗰啲申請嘅企業咧，係要真係以前真係上一輪嘅保就業犯過事，或者係真係要交過罰款嗰啲咧，係要清繳曬所有罰款先可以再申請嘅，係咪？ 係係啊，冇錯啊。 係啊，嗱我係。 因為咧，我哋上一次保就業已經係兩年前啦，即係好似今日即係記者會都有記者問，點解去到兩年之後仲有人係即係爭政府錢㗎？咁確實咧，數目唔多嘅。嗱，我都俾啲數字你講啦，即係唔係話即係僱主違規嘅好多，或者唔願意交翻啲即係補貼俾政府嘅有好多。嗱，上一次咧兩年前咧就我哋有150,000個僱主咧係參與咗個保就業嘅。咁去到今時今日咧，咁即係因為佢請唔曬佢承諾嗰個僱員人數，咁所以還翻補貼俾政府，可能仲要加啲罰款咧。仲未做到呢樣嘢嘅咧，就有860間嘅，咁涉及嗰、那個即係、就是、款項咧，就係、是大概7,700,000咁樣咯。 咁其實都唔少喎，有800多個企業咧，都仲未交曬啲罰款。其實個原因係乜嘢咧？即係佢哋主要犯咗啲乜嘢咩錯咧？其實 係。其實咧就即係好多時我哋有啲就會有啲個案咧就上訴緊啦，即係佢哋會覺得政府你去 check 我嗰啲強積金記錄，你揾唔到足夠嘅人頭，唔關我事㗎，係即係唔係我冇公款啊，係可能咧當中咧就即係處理佢個申請咋咁樣，咁有啲人會嘗試喺度同我哋有啲書信來往啦咁樣，咁所以就遲遲都唔係好願意咧去同我哋咧就即係去處理成件事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成今次即係保就業即係2022呢個保就業計劃啦，就係、是、好似即係頭先你講話，我哋其中咧一個即係準則咧，就係如果佢仲係喺上一次嗰個保就業計劃咧，係欠即係還翻一啲補貼啊，或者即係繳交個付款俾政府嘅話咧，佢一定要喺5月10日或之前咧，要即係還翻啦，或者即係交清嗰個即係罰款啦。如果唔係咧，我哋咧係有權咧唔去處理佢。 即係上訴緊都唔得㗎啦，係嘛？ 如果佢上訴緊咧，我哋會建議咧，佢都係5月10日之前 交咗嗰、那個即係補貼啊，還翻啲錢 俾政府先， 係啦。咁我哋仍然佢唔使擔心嘅。我哋如果佢係仍然係上訴，佢係覺得即係佢個佢我哋未充分考慮佢嗰邊嘅情況咧，我哋會繼續處理佢嗰個上訴嘅。 OK。啊，何佩玲啊，頭先都引述到咧今次嘅公布啦嚇，咁、啊、都會讓到僱主有啲彈性咧，就係、是、自行申報咧嚇嗰個申領補助嘅僱員嘅人數，同埋咧就是、各類僱員嘅分佈嚇。頭、啊、先都講啦嚇、啊，即係其實咧就嚟緊啦嚇個申報申請呢個補就業計劃嘅僱主咧，咁如果係受限嘅行業嘅話咧，咁、那個人數上限係100啦嚇、啊。如果係其他嘅公司咧，咁就可以申領補助嘅員工嘅人數上限就係1000啦嚇，咁喺呢100或者1000入邊咧，咁呢啲嘅僱主咧就可以咧就自行申報啊，究竟有幾多類嘅僱員咧，就係點樣分佈法啦咁？點解會有咁樣嘅安排咧？因為嗱，如果嗰、那個即係嗰個係即係我假設係100人嘅受限行業咁啦，如果佢要申報呢個嘅領取津貼嘅僱員人數。佢申報曬100人都係全職嘅咧，咁佢攞嗰個嘅資助金額咧就係最多啦。但如果佢部分咧係一啲兼職或者係年長嘅僱員咧，因為呢啲人士咧佢攞嘅補貼咧就得一半嘅啫，咁所以咧佢就僱主所整體攞到嗰個嘅資助額咧就會少咗啦。咁所以會唔會結果就係所有嘅僱主都會為全職嘅僱員去到申領資助，咁就反而咧可能不利呢啲半職或者年長嘅僱員啦。 明白，其實咧，我哋今次係喺俾咗彈性俾僱主，但係咧依個彈性咧，亦都唔係話完全咧係冇限制嘅。譬如舉一個例子啊，如果假設咧嗰、那個即係僱主咧，佢係揀翻譬如佢2020舊嗰啲數據咧作為佢個上限嘅，咁其實我哋會點咧？我哋就會睇翻咧佢2020嗰陣時嗰、那個月份相關嗰個月份，究竟咧佢有幾多個員工咧係個人工咧係8000蚊以上嘅，咁8000蚊以上咧就可以咧就拎到8000蚊嗰個全額嗰、那個補貼。如果咧佢嗰個人工咧係介乎3000蚊至8000蚊嘅啫，咁咧佢就只可以咧拎到4000蚊嘅補貼。咁如果佢係65歲以上，而佢嘅人工咧係少過3000蚊嘅咧，佢亦都可以即係拎4000蚊嘅補貼，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咧係會對應翻咧嗰個僱主咧，佢揀嗰個月份咧，究竟佢當時咧聘請嗰個僱員嗰個人數咧，係即係喺頭先講嗰個三個即係工資嗰個分佈係點樣分佈嘅？譬如我假設咁樣講啦，即係佢當時咧就係有十，佢請咗十個係即係8000蚊樓上嘅，五個咧係講緊係3000蚊至8000蚊嘅啫。咁佢依個咧就會成為咧一個上限嚟嘅。換言之咧，佢嗰個彈性咧就係、是，佢可以咧就喺五月、六月、七月依三個補貼月份咧，佢自己去申請。究竟我譬如我五月我全職，我係要拎足曬十個啊，定係我暫時唔係好有信心，我拎八個先咁樣，就係、是、咁樣嘅彈性。所以係有個上限俾翻佢嘅，就唔係話即係佢咁，唔係話即係佢申請曬將所有嗰、那個。即是名额摆晒去拎全额那里就不行的。 OK， 咁另一个问题呢就是今次呢也都是有一个弹性，就是说在最初申领的阶段的时候呢就报了个员工的数目啦，但去到领取六月七月的资助额的时候呢又可以改那个资助资助雇员的人数。其实你会预计有什么的情况雇主是需要这样改变法的呢？ 譬如用翻頭先嗰個例子啊，即係嗱，我因為我哋嘅補貼嗰個月份咧就係五月、六月、七月噶嘛，咁我頭先就話嗱，我有上限俾佢嘅，佢唔係即係無限制咁可以即係話自己要申請幾多個員工嘅補貼嘅。咁但係即係譬如佢啱啱當嗰、那個即係社交距離措施逐步咁樣放寬，可能佢最初對五月佢嗰盤生意唔係太過有信心嘅，佢都未必咧係申請到去到上限咁多嘅。咁但係如果譬如佢做咗五月之後，佢覺得六月七月佢自己係比較有信心，可以咧去到上限嘅。咁所以我哋就即係都俾一個機會佢。如果佢係有信心咧，即係譬如係申請多啲嘅，咁但係當然唔可以超越個上限啦。咁我哋都俾一個機會佢，就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六月頭嗰時佢可以改翻六月佢申請嗰、那個即係補貼嘅人數啦。七月頭嗰時佢可以改翻咧佢七月嗰、那個申請補貼嘅人數咁樣咯。 嗯。 係韓佩玲，我都再想問一問另外一樣咧，就係、是有啲唔受疫情影響嘅行業咧，本來先前就話係要剔除㗎啦，呢啲行業咁，但係而家咧就變成即係受限嘅行業啦，即係話佢都可以每個呢啲行業咧嘅企業咧都可以俾到100員工嘅津貼咁樣嚇。咁其實點解會有呢一個嘅寬限咧？因為佢哋都冇受疫情影響，點解都仲要係俾佢每個企業可以俾到佢100嘅資助額咧？ 明白，其實咧有時即係睇嗰個行業咧，我哋再即係深入啲去睇咧，都會發覺咧當中咧都有唔同員工數目嘅企業嘅，譬如我。舉物管為例啦，咁有啲確實係好大嘅物管公司嘅，即係做一啲即係好大型嘅，即係住宅發展嘅。但亦都咧有唔少咧係一啲即係比較中小微企嘅。咁譬如佢哋會同我哋講咧，佢就係管一啲即係單棟式，甚至係一啲即係三無大廈咁樣。咁佢話佢依啲就冇一啲大物管公司講緊，可能即係有幾千幾百人啊咁樣。佢哋可能咧都係二三百人嘅啫，咁佢話如果你因為我係同一個行業，你就唔俾我申請，因為覺得我好似同一間大型嘅物管公司咁樣，都係唔受疫情影響咧，就似乎唔係好公道。咁所以我哋都係聽咗呢一方面嘅意見咧，就所以即係改動咗，就話啊好啦，唔係剔除名單，係一個受限名單嚟嘅啫。你喺上邊咧就即係最多咧都可以咧係申請到100個僱員嗰個補貼。 咁但係你一個呢、這個計劃嘅宗旨。只是幫一些真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嘛，但如果譬如說小型超市又好，小型物管公司又好，他都沒有受影響，那為什麼 要補貼他們呢？ 他們就有些就不是說即完全是沒有受影響的、okay. 即可能他們都有受影響、 okay. 要聽一聽7點鐘新聞先，轉頭再 談談。好啊好啊好啊、okay. 胡斯丁訪問烏克蘭首都基輔，和總統澤連斯基會談。美方承諾美國將會向烏克蘭和區內的盟友提供合共超過7亿美元的額外軍事援助，當中大約3亿美元給烏克蘭買必要武器。布林肯又說，美國外交官今個禮拜將會逐步重返烏克蘭。總統拜登亦都計劃提名現任美國駐斯洛伐克大使布林克出任駐烏克蘭新大使，這個職位自2019年以來一直懸空。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洛夫就说，俄方已经向美方发出召会，要求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1度左右。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长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和斜村那段慢线，是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了，今大车龙的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近银禧花园。至于较早前在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内快线的坏车，亦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回复正常。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 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反方向观塘道去油塘近康宁道的交通都是繁忙的，龙尾在牛头角定府街。后少少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一段的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早前近深井段的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一段时间，一带交通仍然都是比较繁忙。而家龙尾分别去到屯门公路近丁九和丁九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咁而喺石岗的锦上路近四季豪园来回方向交通都系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元江村和泥屋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啊！咁我哋而家就討論緊咧，就係關於政府嘅2022保就業計劃啦。咁今個星期五開始咧，就會接受申請噶啦。咁就為期兩個星期，去到下個月嘅12號晚上咧，就係個申請期嚟嘅。咁而咧，政府今日亦都係公布相關嘅細節啦。咁嚟緊呢個資助咧，就將會係咧係每名嘅僱員咧係可以攞到全額8000元或者係半額4000元嘅補貼嘅。咁好啦，咁我哋就請翻咧就係頭先訪問緊嘅。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出嚟同我哋倾下先。何佩玲你好， 系 你好， 系头先关于讲到嗰个受限行业嗰个问题咧，就请你讲埋落去好嘛？ 系，或者我又举另一个例子啊，即系喺原本个名单上边咧，我哋都摆咗咧即系速递服务嘅，因为咧都睇到咧即系譬如疫情嘅关系，好多人都唔会譬如出街食饭啊，或者去购物啦，咁都即系去咗用呢、這个即系网上购物啦，咁所以即系譬如速递呢啲咁嘅即系服务，应该都算系唔会太受即系疫情影响啦，咁样咁。但係當我哋即係喺公布咗即係嗰個初步名單之後咧，出去聽意見啦，咁都有一啲速遞公司咧同我哋講咧，就係咁即係一啲家居嘅速遞咧，確實咧係個生意係唔錯，但係咧亦都喺行裏邊咧都有啲公司咧係專主力咧係做一啲即係叫做公司件嘅，咁但係咧就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好多都係即係喺在家工作啦，咁即係。公司件嗰個生意咧，就即係都幾差嘅。咁所以即係我想講咧，就係即係同一個行業，咁都可能咧係有唔同嘅情況咯。咁所以即係後屘我哋即係個諗法咧，就係即係將呢啲行業都擺喺嗰個受限名單。咁就即係佢哋如果想申請嘅話咧，就最多只可以申請100个雇員咁樣咯。 剛才我提到呢，就關於是自行分配那些受補貼的僱員的數目的類別，即是可以僱主自行分配那方面呢，剛才你就講了話，即是都明白啦，即是你講緊話，如果他申報了譬如是2021年第四季的僱員數目是有多少個全職僱員，多少個的一些可能是3000至8000元的僱員，或者是多少長者僱員，報了之後呢，他們嚟緊要申領那個的僱員上限呢，就跟住呢幾個的名額啦。咁但係譬如嗱，即係譬如受限嘅行業，佢有100個嘅補貼僱員嘅名額咁啦，但係佢可能有超過100名嘅全職嘅員工嘅，即係假設佢120個全職員工。咁如果佢有100個嘅僱員名額，嚇佢當然就會將嗰個嘅申請嘅名額都俾曬全職僱員啦，嚇，因為每名可以攞到8000元嘅津貼啊嘛，所以佢即使有一啲3000至8000，或者有啲長者僱員，佢都未必幫嗰啲僱員咧去申領補貼，咁呢啲嘅僱員咧就可能咧就會面對就係被裁位失業嘅風險啊。 或者又可以即係另一個角度睇咧，就係我哋嗰個受限名單咧，就係涵蓋一啲行業咧，我哋覺得應該大體上即係受疫情冇咁大影響嗰啲啦。咁所以其實咧，就即係即使喺疫情期間咧，可能市民對佢哋嘅服務咧個需求都幾大啊。咁所以即係佢哋對人手嗰個即係需求咧，亦都唔少。所以我又唔會覺得係話，因為即係我哋只係限咗佢100個至僱員可以拎到嗰個補貼，而令至咧就即係佢可能其他嘅僱員咧，俾人解僱嘅機會會高咗，我又覺得未必係咯，就係正正係因為嗰個受限名單嗰個精神就係話佢唔係咁受疫情影響啦，咁所以即係佢嗰個即係業務應該咧都幾能夠維持，好似即係平時咁樣啦，咁佢對個人手嘅需求都即係有一定嗰個需求喺度咯。 嗱，我想問埋咧，就係睇翻一啲今日啦，係啲勞工界對於詳情嘅一啲回應啦，咁佢哋仍然係關注到咧一啲冇強積金户口嘅僱員啦，因為今次咧你哋嘅保就業計劃咧都係俾僱主為一啲3000元留下嘅65歲以上僱員咧去到申請呢個保就業計劃啊嘛，咁但係咧呢啲嘅長者員工咧，佢哋可能已經提取咗佢哋嘅強積金啦，又或者佢哋從來都冇申請過，即係已經好年長啦嚇，即係佢哋冇根本就冇呢個嘅強積金户口嘅，咁啲勞工界就關注咧呢啲嘅長者咧就唔能夠在今次的保就業那裡受惠了，那你會怎樣回應呢？ 其實我又不會說看得那麼灰的，因為呢我們自己呢都有問強積金管理局呢拎過一些即數據 去看，我們就看回什麼呢，就是65歲以上呢擁有強積金戶口，其實呢那個在過去兩年那個變化是怎樣。為什麼我說過去兩年呢？因為我們兩年前就行了保就業嘛，那即我看看今時今日呢會不會又多了即65歲以上呢那個即強積金户口咯，兩年前嗰個數目咧就係得6萬個嘅啫，65歲以上擁有強積金户口，去到今時今日咧大概都有成13萬啦。咁即係其實咧都已經翻咗一番，即係我哋唔夠膽話，即係因為我哋保就業推高咗即係開户口嗰個人數啦，但係即係我哋都見到其實。即係係唔係話65歲以上就好少人有強積金戶口呢？又未必係啦，即係由頭先嗰個數據呢個第一點啦。第二點呢就係、是、我哋都有睇統計處嘅數據，就係、是、究竟65歲以上呢係個勞動人口有幾多，咁大概都係126000到嘅啫。咁所以即係結合埋頭先講話即係13萬嘅有強積金户口係65歲以上，又唔係話爭好遠咯。我自己會覺得 咁係就同呢個有關有少少關係嘅問題，就係嗰啲自雇人士啦。咁自雇人士而家都可以領取啦，呢、這、一個都係每個月都有噶嘛，係嘛？即係5、6、7月都計嘅係嘛？自雇人士 自雇人士咧，我哋佢哋都可以申請嘅，不過咧嗰、那個資助咧就是、一次過 嘅啫， 係啦，係8000元咁樣嘅， 係 啦， 即係我個問題就係點？第一就係點解一次過啦？因為佢哋都係即係要開飯啦嚇。咁另外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佢哋都冇一個強積金户口嘅，佢哋都唔能夠受惠噶啦，係咪啊？ 係啊，冇錯，即係其實咧，保就業咧，成個計劃咧都係建基於咧嗰啲退休保障嗰個即係制度嘅，即係除咗即係強積金之外，仲有安老啊嗰啲咁樣，因為咧頭先你哋一開始即係嗰陣時都有問我啊，究竟可以幾快可以即係俾到錢啦？即係速度係一個我哋幾關注嘅一個，即係如果我哋成日咧都接受一啲唔係強積金，即係強積金以外嘅一啲即係申請，靠一啲即係譬如佢僱主遞一啲即係聘用嘅即係文件啊、證明啊咁樣咧，我哋就會令到我哋成個審批嘅過程咧好慢。我哋靠強積金咧就可以咧透過嗰個系統用電腦咧去幫我哋去做嗰個即係審批，係快好多嘅。這個都係即係兩年前嘅經驗印證到嘅。 係咁，但係點解即係一次過咧？ 因為咧我哋今次派自雇人士咧，好似上次咁都係比較寬鬆嘅，即係我哋冇話即係佢一定要賺到去以往嗰個月薪咧去到呢一個水平啊咁樣，咁所以我哋覺得即係用一個寬鬆啲嘅方法去派咧，咁另一邊咧可能即係比較平均啲咧，平衡啲咧，就係即係唔好係一個即係好似僱主方面即係每個月都有嘅一個即係補貼咁樣咯，就係、是、所以就係今次係一次過8000蚊咁樣咯。 嗯，好啦，最後都想請你講下咧，究竟當局啊，政府當局會點樣去查核僱主有冇將呢啲補貼用喺員工嘅薪酬上面咧？咁同埋就有咩嘅對於呢啲僱主嘅可能我一啲違規嘅行為，有咩嘅投訴同埋罰則嘅咧？ 其實咧就我哋有一個指定動作嘅，所有申請我哋批咗之後咧，我哋都會做呢個動作咧，去確保咧。佢個僱主咧係有根據翻咧佢嗰個承諾咧去聘用翻足夠嗰個僱員嘅，咁我哋咧就會攞翻事後噶啦，會攞翻咧佢五月、六月、七月佢嗰個即係強積金嘅記錄啊，或者佢安老嗰個記錄，咁我哋咧就會喺佢嘅記錄嗰度咧就要嘗試咧去揾翻咧，就係譬如佢依三個月內咧佢聘用嗰個即係僱員嘅數目啦，係唔低於佢承諾噶啦。同埋咧，頭先你亦都提到，我哋有啲係即係拎全額資助啊，有啲拎半額資助啊。咁我哋亦都要除咗係嗰個人頭要啱數之外咧，我哋都要咧確保咧，就係、是、譬如如果佢係拎咗我十個全額資助嘅話咧，我要數翻到有十個人頭咧，佢哋嗰個工資水平咧係不少於8000蚊嘅。咁我哋咧就即係用呢個咁嘅方法咧，就即係確保咧，就係佢我哋俾佢嗰個補貼咧，佢係真真正正咧係用嚟咧去支付嗰個工資。因為咧喺兩年前咧有出咗一啲即係情況咧，就係有啲僱主咧係真係會肥上瘦下嘅。即係譬如我俾8000蚊俾佢，佢可能俾一個基層嘅僱員咧就俾2000蚊，另外嗰6000蚊咧就俾咗其他嘅僱員。咁今次咧我哋唔容許呢個即係情況出現啦，咁樣。咁所以就即係我哋會事後咧就事後咧就會即係全部 check 翻曬咧佢哋個強積金或者安老嘅記錄，就用翻頭先個方法。另外咧，如果咧佢哋唔能夠咧根據翻佢哋自己嘅承諾去做嘅話咧，如果又用翻頭先嘅例子啦，即係譬如政府係俾咗十個即係全額補貼俾佢嘅，咁佢最終咧就譬如其中一個月咧，只係請咗九個即係員工，咁佢嘅工資係8000蚊或以上嘅咁樣，咁即係佢少咗一個啦。咁會點樣咧？我哋咧就會拎翻曬咧佢嗰個少咗嗰個人頭咧，嗰、那個即係成個嘅補貼，即係換言之8000蚊啦。我哋仲會咧再加翻咧，就有10%嘅一個即係罰款嘅，咁即係換言之就係即係800蚊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佢減少咗一個人頭嘅話咧，就要即係交翻俾政府咧，就係8800蚊咁樣咯。 嗯，好啊，唔該曬何佩玲，多謝你。 好，拜拜。 拜拜。 何佩玲咧就系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嘅总监嚟噶吓。咁我哋都呢个时间讲一讲香港电台抗疫快讯先。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月湖山庄第13座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啦。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嘅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 关日华： 小朋友咧确诊之后咧，两至五个星期出现呢个多系统肺炎综合症啦。如果影响咗个神经中枢系统咧，就个活动能力会减退啦，消化系统咧会有肚痛啊。有位小朋友咧系肝炎啊，眼咧系啲黄疸嘅出现。家长如果见到小朋友咧，佢系康复咗之后咧，有唔同器官发炎嘅情况咧，早啲揾呢个专科医生去治理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22，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有我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吓。杨立门啊，呢个时间想同大家讲下咧，关于取消强积金对冲嘅法案啊吓。咁、政府咧就喺2月11日嘅时候咧，就将呢条嘅取消强积金对冲嘅条例草案咧就刊宪啦吓。咁而家咧已经系进入咗法案委员会嘅程序啦，并且咧就开咗三次会议啦。咁、但系咧就那个进度系点样咧？咁最近咧就有劳工界嘅团体啦，有八个嘅劳工界嘅团体咧，就发表一个联署声明啊，咁就投诉咧，就有啲嘅商界啊、立法会议员咧，就提出暂缓取消强积金对冲修例啊，咁佢哋咧就强烈不满同埋坚决反对呢个嘅暂缓啦，吓，咁希望咧呢个嘅修例咧可以尽快通过。 是啊，呢一件事都傾咗两年几三年噶啦，即系自从即系林郑月娥喺本届政府开始嘅时候提出话要取消呢个对冲，应该系2017年嘅时候咧， 咁上任嘅时候都已经系一个即系竞选承诺啦， 承诺嚟嘅。 2018年咧就提出呢、這个取消对冲嘅方案， 冇错，咁就正式即系同好多商会啊或者劳工团体去倾呢样嘢，咁成个社会都有好多讨论噶啦吓。咁当然商界有商界嘅睇法吓，劳工界有劳工界嘅睇法啦。咁但系最后咧，其实政府旧年咧喺个施政报告度咧都拍咗板，就系、是、有一个优化咗嘅方案啦，就是、增加咗政府的所謂補貼落去呢個計劃嗰度嘅，因為呢個計劃咧都牽涉即係僱主方面咧係俾多咗錢啦。咁但係咧就政府都增加咗佢嘅即係佢個承擔額去到300多億嘅， 330多億， 咁即係係喺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之內咧。都可以係即係資助到即係僱主嗰個支出嘅咁樣嚇，咁咧就希望就係今個立法年度嚇，即係今年暑假之前啦嚇，就可以通過咗個法案就可以實施。咁但係咧就而家有呢個咁嘅阻力啦，因為疫情嘅關係咧，我諗商界都有好多人咧都有一個理據就話你而家呢個時候真係即係屋漏更兼逢夜雨啦嚇，咁你而家呢個時候就即係向佢哋差唔多埋落手啦，咁佢就好大嘅反彈嘅。咁都唔排除都商界希望見到。可能有新特首上場喎、即係呢個係即係現任或者係即係即將離任嘅特首嘅一個政綱嘅承諾，咁會唔會即係拖到即係呢一期嘅即係立法會會期完咗之後，咁又可能有一個新天地咯、即係又可以將件事重新再傾過啦咁樣，咁會唔會係咁嘅情況咧？就真係唔知道。 不過又要去到考慮翻咧，即係雖然咧而家疫情就影響經濟，影響各行各業啦，咁但係呢個嘅強積金對沖嘅取消咧，其实最快咧都要2025年咧先至落实嘅吓，咁所以咧就同埋咧就嚟紧都头先都讲啦，即系有一个优化嘅资助方案啦，咁政府咧就会补贴一啲雇主需要承担嘅遣散费同长期服务金啦，头嗰9年咧。 僱主所需要承擔的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都有一個所謂封頂、 嗯、 所以就其實這個方案已經是當時都跟商界談過的了，所以有些人又認為、啊、其實為什麼現在又才出來再反對呢、 嗯 樣 嗯、 不如問問聽眾，無論你是僱主僱員怎樣看這個取消強積金的對沖呢，你希不希望這個法案可以盡快落實呢、 嗯、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跟我們談下。楊立文，這個時間就請來一位勞工界的議員跟我們談下、嗯、電話旁邊有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鄧家彪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法案在立法会里面的审议进度 呢？其实这个法案是今届立法会第一个呢first reading 的即首读、的法案。咁其实对比其他已经呢是交付了立法会标准啦，甚至完成逐条审议上回大会，譬如今个礼拜三四有个禁追租的一个的条款呢，其实今个礼拜三四已經是準備恢復二讀甚至三讀通過，咁、 嗯、 所以我可以咁講，雖然呢個社會改革係重大兼深遠，但如果真係對比同期嘅法案嘅審議咧，就稍為慢少少咯。咁、嗯、開咗三次會，其實都係環繞住本身個政策咯，就唔係話個法律條文是否可行啊？喺條文嘅角度裡面會唔會用其他法律有衝突，就唔係呢個技術細節，但係其實標審即係我哋叫法案委員會正式個使命就應該處理法律上面或者係法例條文嘅嘢咁咯。 咁其實嗰啲政策方面嗰啲正反嘅討論，應該喺事務委員會，即係舊年事務委員會嘅時候已經係傾過曬嘅咯，係嘛？ 嗱咁樣嘅。我哋當然好簡潔去講叫取消對沖，其實喺勞工嘅角度咧，呢個係一個已經折衝咗。 嗯， 即係話咧，其實各方有共識，亦都各有退讓嘅方案。點解咁講咧？其實呢個係逐步取消對沖，用劃線嘅形式。譬如頭先講話2025先生效，2025生效嘅意思咧就係、是，譬如我2026年我攞遣散費，就算我做10年都好，我只係計2025至2026嗰一年，冇得將嗰一年嘅遣散費咧拎去對沖嘅，所以其實真係對實際嗰個所謂僱主運作啊，或者經濟嗰個大嘅影響係好細嘅。咁所以我哋真係都好希望關心呢件事嘅，無論係僱主又好，打工仔又好咧，明白呢個已經係一個建基於共識嘅一個折衝方案，逐步取消對沖。咁而頭先嗰講，究竟幾時傾過？其實由2012年，因為我2012至2016年做過立法會啦，跟住停咗屆。由2012年開始傾嘅啦，我深刻印象就係、是、我做嗰屆第一屆咧，去做咧喺立法會過唔到分組點票嘅，係呢個動議辯論。但係去到2016至2021年咧，我嘅即係前輩啦，黃國健提咗個取消對沖嘅動議辯論案，係分組點票都通過嘅。跟住嗰陣時個角色就係做勞工顧問委員會啦，就係、是、代表工會啦，另外嗰邊就係代表僱主啊嘛。其實2018年6月就是剛才所說的，是已經建立了共識，就是說逐步取消，但是同意有政府資助。所以其實整件事是討論了很久，醞釀了很久的。 我見有些議員就提出不如找做一些公聽會去聽聽對這個條例草案的意見，你怎樣看？ 我們已經或者那個法案委員會已經是做過一個的收集意見書的。咁呢個收集意見書其實都有一啲嘅收到返嚟啦，應該過100份，有來自勞工界，亦都有啲商會組織嘅。當然我覺得政府可以呢個時候再盡力，譬如主責嘅官員去聯絡啲主要商會、主要僱主嘅會呢去再講解。但係對於個法案本身呢，就唔好話造成一個好大嘅、okay. 即係阻滯囉。 好，聽聽7點半新聞先下，轉頭再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2019年12月国际人权大游行前夕，警方在各区搜查，搜出手枪、爆炸品以及弹药等武器。控方引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措施条例， 控告13名被告当中10人对定名标的的爆炸的禁制罪，包括一个19岁青年，相关罪行最高可以判处终身监禁。交替控罪为企图导致爆炸或制造存有炸药意图危害生命或财产罪，10个人另外亦都被加控串谋谋杀罪。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处理，交付到高等法院审讯的程序。控方申请押后至7月4号获裁判官批准，全部被告继续还押。警务处高级助理处长周一鸣获委任为警务处副处长，接替即将退休的郭任树，生效日期为今个星期四。49岁的周一鸣1995年加入警队，任职督察，大部分时间担任分区、区、总区和总部层面的刑事调查和情报搜集工作。2010年晋升为警司，2012至2013年曾经被借调到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秘书处，出任刑事情报主任一职。2020年作升为助理处长，先后掌管行动部和人事部。2021年1月晋升高级助理处长，出任人事及训练处处长，同年8月接任刑事及保安处处长。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引起美国和澳洲等国家关注。澳洲总理莫里森说，中国在所罗门的军事基地将成为澳洲和美国的红线。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所安全合作基于相互平等、互利共赢原则，是两国主权范围内的事，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公开透明、合理合法，无可指责。所谓中国在所建立军事基地的讲法，完全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假消息。汪文斌又说，注意到美国和澳洲指责中所安全合作框架协议缺乏透明度，但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定正正是不公开和不透明的暗箱操作。反问美英澳打算几时将三边协定交由包括南太岛国在内的地区国家审议。全球最年长人瑞田中佳子逝世，享年119岁。田中佳子1903年1月2号在日本福冈县出世，2019年获健力士世界纪录确认为全球最长寿的人。报道说，田中佳子最喜欢吃朱古力和喝碳酸饮品，曾经定下希望健康地活到120岁的目标。福冈县官员透露，田中佳子上星期二在当地一间医院去世。天气方面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沿岸有雾，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大致天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冇咁塞车啦。现在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少少，狮子山隧道就仲系繁忙嘅，窝打老道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去到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新界的路面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市中心段仲是多车的，龙尾去到美林村。而大埔公路九龙方向和斜村一带交通就回复畅顺的了，之前那里就曾经有坏车事故，刚才有些塞车的，现在没事的了。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一带都回复畅顺的了，之前那里都是发生过意外事故，有些塞车。屯门公路现在去元朗方向深井一带交通回复畅顺。石岗的锦上路近住四季豪苑段来往方向仍然是比较多车的。安全车速报告有大埔道水塘湾位去九龙， 晚间工程方面，早少少提大家啦，东涌嘅观景山隧道今晚有工程嘅。东涌观景山隧道今晚有工程，今晚八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观景山隧道去香港方向管道会临时封闭，而去珠海方向的管道就会实施单管双程行车。咁如果经过时间要特别小心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取消强积金对冲嘅法案咧，就而家喺立法会咧就系进入咗法案委员会嘅阶段啦。但劳工界咧就不满嗰个审议进度啊，咁同埋就不满咧有啲嘅议员提出话要暂缓呢个修例啊。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而家继续同咧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倾下先。邓家彪， 系你好，你好， 你好。 其實咧就呢一輪咧，仲有唔少嘅一啲論點啦嚇，咁就包括就話啊呢、這個嘅強積金對沖取消咗之後咧，會有打工仔咧就係搏炒啊呢啲情況啊，咁你會點樣回應呢啲論點咧？ 其實搏炒呢個講法咧，只要細心去諗咧，其實呢個根本唔符合打工仔自己嘅利益噶。點解咁講咧？如果我好地地做一份工，適應咗嗰度嘅工作環境，亦都適應咗嗰度嘅機構文化。点解我要冒险过咗五年之后去另一个机构度打工呢？因为嗰个博炒讲法就係五年年之一到就叮一声博老板去炒佢，然后俾长期服务金㗎嘛。 嗯、 其实我唔走，我去到第六年、第七年、第八年，如果真係发生一个解雇呢，其实都有长期服务金，而且到时唔係五年嘅长服金，而係八年、九年。即係我嘅意思就係话根本打工仔女做顺咗一个环境，佢点会为咗个长服金突然间叮一声你炒我啦，你搏炒？如果佢真系咁谂，咁佢跳去第二份工又谂住储一个长期服务金，佢又等五年，五年又加五年，人生有几多个五年啦？系咪？佢倒不如都做顺咗，我继续做落去咯。我反而诧异嘅咧，就系喺经济稍为唔错嘅时候咧，好多雇主成日话留住打工仔。唔跳槽唔转工好难。喂，咁而家喺个制度上将嗰个长期服务金变为唔对冲，其实系咪正正就系挽留员工，即系多一个因素啦，令到佢哋稳定咁样留喺个公司或者机构里面做嘢呢？一个唔系正正就系雇主想要嘅嘢啦咩？所以我真系好诧异，因为喺而家容许取消对冲嘅法例底下点样呢？我劳工界好清楚咁讲，炒人冇成本嘅，你年资有几长都好，功臣又好，或者系老臣子都好，我炒你部炒你都黄跌，都系你嘅强积金俾钱啫嘛。 嗯， 反而系炒人冇成本咯。 嗯， 咁我哋觉得即系都唔好话边个炒边个，而系我哋翻去谂，唔系因为疫症，我哋嘅失业率系长期维持喺3%+，雇主成日话留住员工好难，其实恢复翻取消对冲之后长服金。其实正正是一个好的诱因去留住啲员工。 嗯嗯，系，我想问一问咧，根据你对目前嗰、那个即系政治形势嗰个研判啦，呢一个法案因为某啲原因或者某啲嘅我唔知点样讲势力，即系去拖延，然后令到嗰件事呢、这个立法年度系通唔过，因而可以推倒重来，这个几率有几高咧？而家你觉得？ 我是审慎乐观。不過勞工界就真係好肉緊啦，所以即係出聲明啦。但係其實點講深信樂觀呢？呢一屆政府今日羅志光局長出咗聲啦，就好希望今屆政府裏面完成個審議，亦都俾整個政府多一個真係為市民做咗好事嘅功績啦。但係整體嚟講，就算6月30日通過唔到，其實整個立法會係繼續運作嘅，係繼續處理呢個法案嘅。咁所以。我哋就唔相信会突然之间因为呢一届政府要交接，跟住呢就所有嘢搁置，苏来即係行政同立法之间嗰、那个 交接處理都是做得比較順暢的。而李家超先生他過去十年由梁振英政府到林鄭特首政府，其實他都是問責官員，他看著取消對沖的方案怎樣形成共識的，所以我是深深樂觀的。 但是如果政府換屆，一些主事的官員可能都會更換，有可能啦。而呢就是他們如果要解答一下你們的問題，議員的問題，可能嗰個方向啊，或者概念有少許唔同嘅、哦，即系係咪有可能，即系你哋會希望係點樣咧？或者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可能去到換屆都未審議到咧？ 嗱、我自己好希望，或者勞工界嘅目標都係完成到呢個嘅審議喺呢個六月三十之前。個原因係咩咧？因為而家我哋審議緊嘅法例只係逐步取消對沖嘅四部曲之一啫。咁即係咩意思呢？呢個係一個主體法例，你決定咗議會決定咗取消對沖，咁而家就唔係翹埋雙手等到2025，而係仲有三部曲。咁第二部曲呢就係、是、呢僱主嘅一個專款嘅一個儲蓄戶口。第三部曲呢就真係都好多人討論嗰300多億嘅資助僱主去過渡呢個取消對沖嘅一個嘅財政資助方案，最後就係 EMPF， 即係嗰個積金易平台。所以其實仲有好多步要走嘅。最關鍵就係成個議會係決定咗取消對沖，透過嗰個法例審議通過啦。咁二三四步你先有意義噶嘛？咁如果你話到時二三四步點樣行，會唔會仲有調整？會唔會有個新嘅處事方式？但係已經唔影響取消對沖呢件事啦嘛，因為已經係過咗主題法例嘛，所以我哋好希望都可以盡快通過啦。 好啊，唔該曬鄧家彪， okay， 多謝你。 好， 鄧家彪咧就係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嚟噶。咁我哋電話係18723111，18723111。如果聽眾想講下呢個嘅話題咧，歡迎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噶。 言不盡，風不息， 自由風，自由風。 疫情底下咧，咁大家都特別關注三毛大廈嘅衞生問題。深水埗嘅區議員李霆鋒， 第五波疫情爆發其實好快，政府要針對三毛大廈去做清潔咧，其實真係未必做得曬。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嘅會長余振， 政府可以喺呢度諗一諗，或者有個契機早早發展啦，推一推三毛大廈嘅小區管理。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点解选择到内地升读大学？ 我哋又有一个文化、体育、艺术类嘅招生，你只要响某方面体育啊、艺术类啊呢方面有特长，你一样可以透过2211四门核心科目嘅分数入读大学。 唔该晒中国教育留学交流香港中心高级项目经理张文宽。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摘星之路》，主持钟杰良、钟慧华。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新冠病毒康复者喺日常生活有乜嘢需要特别注意嘅呢？ 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康复者仍然可能会再次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并且再次具有传染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讯，目前虽然尚未有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感染而衍生免疫的具体时间，但是根据之前的经验，预计免疫时间将会持续至少90日。 因此，康复者仍然需要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包括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礼仪、避免社交聚会，亦都要按照康复者的疫苗方案接种疫苗，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均衡饮食、恒常运动和足够睡眠。另外都要记得不要吸烟和避免饮酒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是晚上的7:44，由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屯门月湖山庄第13座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了，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的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杨立门，关于这个取消强积金对冲这个的法案，刚才都访问了劳工界的议员，其实他都讲了个背景，就是这个取消强积金对冲这个的问题就由上届政府呢就一直讨论到现在的。今届政府呢就由2018年呢就提出了一个初步的构思，去到上年的10月，在上一份的施政报告的时候呢就再提出一个优化的资助 嘅方案啦吓，咁所以咧就跟住咧就去到今年嘅二月咧就刊宪咧就系嗰个条例再交俾立法会咧首读，同埋交俾咧系法案委员会咧去到处理啦。咁究竟啊呢个嘅成个讨论嘅过程系咪都仲有一啲嘅问题可能未解决咧，需要去到再讨论咧吓？咁如果即系会唔会即系呢个法案又赶唔赶得切喺呢一届政府嘅任内咧去到处理到咧吓？咁不如呢个时候呢我哋都呼吁大家啦，我哋电话系 1872311, 可以欢迎大家呢打电话嚟傾下对呢个法案嘅睇法㗎。咁而家电话旁边呢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啦，嚟自自由党嘅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邵家辉你好。 Hello, 你觉得而家嘅法案审议阶段有咩工作系仲要需要做嘅呢？ 因为其实在个大原则上面的话呢我相信在商界今次去理解个法例的话其实的人数其实是不多的。虽然我听到呢即是好像劳工界的朋友讲话这个法例其实讨论了很久了样我同意的。咁讨论得耐的原因因为其实在上一任特首也好现任特首也好啦即是他们希望去堵塞这个强积金其实那个对冲的情况即是可能啲人退休金的话有机会被人哋有个漏洞对冲了去完善嗰啲同事呢将来个退休生活的话其实我同意的。因为即是有机会是对冲了去减少了的。咁但是个方式的话其实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填补这个漏洞呢其实大家要商议。是不是如果因为这个填补这个漏洞而引发到更加多其他问题出来的话呢咁我作为立法会议员其实我哋需要提出的。剛才有讲过虽然讲了很久但是最新的方案摆上来的话呢其实真正讨论的时间是在年初四才摆上来的。他上一年在年尾的时候十月份的话政府说希望这么做他摆了个方案上来其实大家是没有讨论过大家不知道里面的内容是什么不知道怎么谈的。所以真正讨论的时间是年初四。咁啊喺二月份、三月份、四月份，咁我唔需要介紹嘅香港發生緊咩情況啦。咁其實好多根本大家都唔識得介，全部 home office， 甚至我立法會其實我自己都翻唔到嘅。咁所以要將你哋嘅法案理解同埋分析俾業界聽嘅話咧，其實我哋非常之艱難嘅。咁啊，我近期嘅話咧，其實即係抗疫嘅話，即係做得差唔多。咁我同呢個多禮拜，我同好多商界開咗好多 Zoom meeting 啦。咁我嘅理解嘅話咧。其實100個嘅商界，99個其實都唔知道數係點樣計嘅。咁而更加重要就係當中其實牽涉都有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叫博炒嘅情況出嚟。咁嗱，呢一個情況嘅話咧，就更加令到業界其實好擔心啦。 OK， 邵家輝都想同你繼續討論啦。咁因為咧嗱而家嗰個嘅條例草案咧。係個主體法例咧，其實係講緊咧係要取消強積金對沖啊嘛。咁其實你都唔存在話係去到要去到過埋呢個嘅優化嘅資助方案添嘅。咁其實咧嗰個資助方案咧係稍後咧就政府會再向財委會咧就申請撥款噶嘛。咁所以其實而家嗰個條例草案係講緊大家原則上支唔支持取消強積金對沖，而呢個正正就係討論咗多年。相信咧即係你都頭先講啦，即係都同意係討論咗多年。刚才邓家彪说其实劳资双方都已经有共识的一个原则来的了。 其实为什么要讨论这么多年而不是一早就搞定呢？个原因就是其实你要支援多少雇主需要负责多少政府需要负责多少，大家其实要知道数先要想赞成还是不赞成的嘛。如果不是的话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已经通过了。那他一直在优化的原因因为其实大家其实是没有共识的。我簡單少少嗱，講關於攬炒嘅博炒嗰個情況啦。啲人其實唔係好明白點解出邊會講話有機會博炒嘅。我舉個例子，如果喺2025年生效法例之後，去到2035年喺呢個新嘅法例，而家政府諗出嚟嘅話咧，如果假設有兩個員工，佢做咗十年，佢兩個人工都係22,500蚊，咁如果 A 嘅同事做咗十年之後離開間公司，去到另外一間公司都係22,500蚊人工的話，佢自己離開嘅話咧，佢攞0蚊嘅。如果 B 是因為公司解雇他的話呢，其實他去到另外一間公司的話呢，他的補償的話呢，其實他會有150,000的。咁啊，因為兩個一起離開呢間去到新公司的話呢，他不可以將個年資帶過去的。所以 A 他沒有150,000的話，不會有10年年資帶過去的。咁啊，假設如果再去到10年之後， A 同埋 B 再去到另外一間公司， A 都係一樣，其實他是自己離開，而 B 都係有辦法令到公司解雇他，會再多了150,000的。 咁啊，呢個情況你見到兩個唔同嘅人生嘅話咧，其實就已經一個就多300,000，另外一個因為佢自己離開嘅話咧，其實佢就會少咗咧300,000噶啦。嗱喺而家呢個情況，其實係喺今日嘅情況係唔會發生，因為而家個強積金咧已經供咗5% 喺個户口嗰度嘅，所以嗰個僱員就算佢離開，會頭先嘅情況啊，假設佢150,000。做咗10年請你離開，咁因為你已經供咗135,000，嗰啲錢其實本身係個同事啊嘛。如果佢唔離開嘅話，其實就屬於佢啦。佢離開咗嘅話，嗰啲錢其實俾咗個老闆嘅話咧，咁其實咁、那個同事其實就唔係好特別有著數嘅，係咪嗱？我亦都舉個另外一個例子，如果同事話：，喂、哎，阿鄧家彪講，喂，咁其實佢繼續留喺度，咁佢咪攞到長期服務金咪啱嘅？嗱、我舉個例子，嗱，如果係20歲喺間公司度做。佢做到40歲嘅，咁啊做咗20年啦。咁如果係22,500人工，我頭先講咗啦嘛，10年150,000，20年嘅話就有300,000嘅啦。佢去到46歲話做咗26年嘅咧，其實佢就有390,000嘅。390,000就係而家勞工法例嘅上限嚟嘅。就算佢做到50歲或者做到65歲嘅話咧，其實佢都係攞39萬咁多錢嘅啫。嗱，不過如果呢個同事佢喺46歲嘅時候，佢能夠令間公司解雇佢，佢就可以攞到呢39萬，然之後去到另外一間公司。如果都是搵返22,500人工，佢再做多19年，由46歲做65歲，仲有19年，嗰度會有多285,000。即係話如果佢肯轉過另外一間公司，佢俾老闆解雇佢嘅話呢，佢人生又多285,000啦。嗱，我再舉個例子，當唔係解雇佢嗰個同事繼續都唔想要285,000繼續留喺間公司裏面啦，淨係攞39萬啦。嗱，喺另外一個角度，如果假設佢遇到一啲老闆其實可能周轉其實唔係咁好嘅，甚至乎啲不良嘅僱主。嗱，因為個法例就係佢65歲之前佢攞唔到呢錢，但係如果65歲之前嗰個同事佢自己想離開間公司，可能係想創業又好，想移民又好，或者咩原因都好啦，其實呢39萬嘅話佢攞唔走嘅，會留咗喺間公司度。所以如果假設有啲無良嘅老闆，或者有啲老闆可能周轉唔到嘅，佢諗啲方法，如果逼走咗個同事嘅話咧，佢一個就有慳翻39萬，如果10個會慳翻390萬。嗱，呢個情況就會令到勞資嘅關係咧，其實好矛盾啊！頭先就係都係而家呢班商界最擔心就係唔係工錢嘅問題，而係你個法例令到啲人咧就你諗我，我諗你。嗱，更甚嘅話咧就係、當呢個法例如果真係諗出嚟嘅話，嗰啲老闆就第一聽到嘅方式係咁樣嘅話咧，可能佢第一佢哋以後唔俾佢5年啦，佢4年一份合約，佢喺佢4年嘅話咧，嗰啲同事除非佢嗰啲係一啲好專業嘅人士啦，或者人工好高嗰啲，其實不受呢個法例影響嘅。但如果你係啲人工唔高嗰啲話咧，即係佢 A 翻工又係咁 ，B 翻工又係咁嗰啲話咧，其實佢可能4年一份合約嘅。咁嗱，呢個正正就喺勞工界朋友呢幾年成日好擔心嗰啲人叫做外判啦、自雇啦，或者一啲合約制嘅員工，佢冇曬福利、冇曬醫療，就係咁啊！如果你啲法例你推出嚟嘅話咧，你就會令到啲僱主咧，佢就將方法咧。就係、為咗避免5年之後你有機會令到佢可以去搏炒呢個情況，攞佢啲錢嘅話咧，可能佢就會將啲低工資嘅朋友就變翻4年，就會背道而馳。你諗住希望可以幫佢長期服務，幫到佢同時有前景可以向上流嘅話咧，就更加慘。令到佢冇咗呢個機會啦。 嗱，邵家輝，你而家講緊呢個所謂博炒嘅一個咁樣嘅即係漏洞啦。其實呢個漏洞就不嬲都存在嘅，即係你從一開始傾話取消即係強積金對沖嗰一刻開始咧，即係都應該僱主都應該知道有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危險性。咁但係你今年年初先提個法案上嚟，咁但係嗰陣時啲錢咧。即係你都應該見到嗰啲呢個呢個危機喺呢一度嘅，係咪咧？ 嗱，因為嗱，我係自由黨嘅，因為我哋有分工嘅。其實之前嘅係中國分配咗呢個議題，其實好少掂。但係今年嘅話咧，我就入咗呢個法案委員會，我就負責啦。咁所以我細心去睇啦。嗱，同埋而家你話博炒呢個情況嘅話咧，喺而家呢一刻，其實個動機係好少嘅。因為正如我頭先所講，嗰5% 嘅老闆幫佢供咗落去嗰個户口度咧，嗰個同事其實就算我頭先嗰個情況22,500，你做咗10年，我俾150,000。其實裏面有130,000唔係佢自己噶嘛，佢冇動，佢動機其實唔大。而個老闆頭先講話，佢會唔會候住佢第日個退休金39萬喺度啊？佢候唔到啊，因為而家5% 佢供死咗俾個夥計，個夥計一定係可以攞走，個老闆攞唔走嘅。但係第日嗰個新法例，因為佢冇供死出嚟咧，嗰啲錢係擺咗喺後邊嘅。咁啊，政府而家諗住1% 嘅方案，1% 其實遠遠就唔夠找呢條數啊嘛。所以嗱，點解商界而家最擔心就係你諗咗呢個法例出嚟，諗住幫員工，其實調翻轉，令到啲老闆係將啲員工第日全部會變，唔係叫全部啦，啲基層嘅員工咧。佢就會變咗合約制啦。嗱，咁你話影響到幾多朋友？嗱，而家22,500人工嘅話咧，300多萬勞動人口係佔咗60%嘅。如果你話22,500人工都係高喎，嗱，我舉多個例子俾你聽。 15,000元人工，如果我朋友佢三分之二，即係等於10,000元，佢做咗10年嘅年資已經係180,000㗎啦。如果係30,000元人工嘅朋友，佢做咗10年，佢轉過隔離間公司，如果你解雇佢話，佢就會多10萬。如果佢自己離開話咧，其實佢就冇10萬啦。咁你諗下呢個動機會唔會令到第二日嗰個勞資關係其實好矛盾？亦都係點解今次我哋好擔心喺個法案開始討論嘅時候咧，其實已經見到呢個問題喺度啦。咁所以希望政府其實去諗清楚啦。同埋咧要保障同事第日嗰個退休金，其實唔好對沖咧，其實仲有好多方案嘅。我哋其實最重要係，如果大家個共識係希望嗰個同事儲咗啲錢，希望可以第日留到喺個户口，我做咗10年、20年、30年，其實都有錢俾佢退休嘅。咁其實我哋應該係聚焦去諗呢個方法啊嘛，係咪？諗下點樣去解決呢個方法？ 咁所以其實你而家希望咧個方案係繼續同現屆政府商討啊，定係我見到有啲商界人士已經向咗行政長官選舉嘅候選人李家超咧去到表達意見啦？你覺得應該用會你用會用點樣嘅策略去到再討論呢件事 咧？其實話就話，其實開咗3次嘅委員會啦。頭先你都有討論過關於公聽會呢個事宜嘅。嗱，過去如果大家有留意立法會嘅話咧，其實因為逢親啲社會大嘅事件咧，都希望可以聽每一個唔同嘅持份者嘅意見嘅，勞工又好，商界又好。嗱，今次因為疫情嘅問題嘅話咧，其實我哋開唔到公聽會嘅，咁所以其實要用意見書。但係咁你聽下留意翻啲會啦。嗱，我哋3月19日開第一次會，咁其實我建議開公聽會嘅。咁其實主席去研究話啦，3月29日其實冇講過開定唔開。但係去到4月22日嘅時候咧，其實原來佢哋已經係將個公聽會決定唔開，同埋已經將嗰個意見書嘅截止日期已經截咗喺4月21日啦。咁你諗下，頭先我講緊喺3月29日都冇討論過，其實開定唔開，但係個意見書已經喺4月21日已經截咗啦。我哋開即係等於我3月19日講希望有公聽會，去到4月22日，原來知道係冇公聽會，同埋原來入意見書，其實意見書都已經截埋字啦。咁你覺得其實呢一個係咪一個好公道地俾唔同嘅朋友去表達嘅意見呢？嗱，雖然你聽講話個法例討論咗好耐，嗱，強積金對沖由強積金呢個問題其實2000年已經開始有㗎啦。咁其實你可以講話已經討論咗20多年添。但係個問題，如果你想去做一個完善佢嘅方案話咧，咁你一定要攞出一個解決嘅問題出嚟，就係好似邊一個去支援，第日會唔會衍生一啲更加麻煩嘅問題？就好似頭先我講啲勞資嘅問題，令到啲勞諗住保障同事，令到啲同事更加慘。咁呢一個可能其實就係未必我哋嘅意義咯。我哋希望啲同事係可以將來退休係有保證嘅，將來退休其實可能有多啲錢嘅，大家可以諗多啲方法去做嘅，僱主亦都係願意去做，但係唔係諗住保到 A 呢一個鑊嘅話咧，跟住衍生到更加多嘅問題出嚟嘅話咧，我諗大家要三思，而唔係匆匆地希望阿羅志剛喺完成任期之前過咗去咯。 好啊，唔該曬邵家輝，多謝你。邵家輝咧就係嚟自自由黨嘅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啦。嗱，咁今日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咧就喺保就業嘅記者會上面都有記者問到呢個問題啦。咁佢就話咧，政府會盡最大嘅努力咧，就喺呢屆嘅政府任期完結之前咧，去完成呢個取消強積金對沖嘅法例。而家嘅經濟咧，的確就唔係咁好啦。不過咧，佢哋就話咧，係而家提出嘅一個法例嘅修訂，要去實行嘅時候咧，就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啦。最快咧都要系2025年啦，仲要等呢个积金易平台推出啦，全面实施嘅时候先至会实施取消对冲啊！相信去到2025年咧，就系经济会好翻好多啦。所以用今日嘅经济去到话要去押后呢个取消对冲嘅法例咧，就唔系一个好强嘅理由啦。咁样吓， 系嘅，即系我谂而家好多商界可能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就真係依家經濟壓力都好大嘅，咁但係個疫情只不過係即係暫時性嘅，即係都好難話永遠係會存在嘅，咁所以尤其頭先我哋都講，即係呢一個計劃唔係咁快就會即係實行嘅，即係起碼最快都2025，咁所以我諗商界都應該有時間去準備，即係去迎接或者去處理呢一件事嘅。 至於剛才都有訪問咗勞工界同埋邵家輝，即係兩方面嘅議員啦。咁其實講緊話，即係嗰個共識啊，已經有味咧。即係鄧家彪就話，其實之前嗰啲嘅動議辯論都通過咗啦。阿邵家輝就話，而家仲有好多商界咧，仲有意見喎。咁呢個咧，真係可能要即係政治去到透過佢哋去討論去解決啦嚇。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